报名就打83701668，8370166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VIP Kid 诵读有我相伴，我叫 Lisa。 To nature, while about thy well I lingered playing, and like any bud upon thee hung, still I felt thy heart in every stringing, sound about my heart that shook and clung.Well, I group with faith and painful yearning to your picture, glowing and unfurled. Still, I found a place for all my burning tears, and for my love, I found a world. To the sun, my heart before all others turned, and so he heard my every cry. And it called the stars its little brothers, as it called the spring God's melody.And each breeze in groves or woodlands fruity held the sprite, and that same sweet joy moved the wellsprings of my heart with beauty. Those were golden days without alloy. 致大自然，当我还逗留在你的身影中，像花儿一样徘徊不去，我能听到你的每一声心跳，那心跳打动着我的心，温柔又激烈。当我还满怀着信仰与渴望，站在你的面前，热情地展开双臂，我为眼泪找到一个场所，我为爱找到一个世界。当我的心朝那太阳奔去，仿佛它能听到我的每一声呼唤，它把群星当作朋友，把春天称作神的乐章。当丛林中充满了果实的味道，每一缕清风都饱含着你的灵魂，那欢乐的气息让我心生荡漾，那金色的日子让我心生向往。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二环东便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方向，东直门桥到光明桥北向南方向，东三环双井桥到三元桥南北双向，东四环四惠桥到慈云寺桥南北双向，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 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迎面伯伯，迎面伯伯，迎面伯伯，迎面伯伯，迎面伯伯，迎面伯伯。 波波沿街韵巧腔，余音嘹亮头灯窗，居然应面传清教，惊破鸳鸯梦一双。这是清代雪印宣主写的一首竹枝词，题目就是应面饽饽。现如今老北京的游商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早已经离我们远去，这些悠长的叫卖吆喝淡出了我们的生活，却走进了北京的一家声音博物馆。可现在北京的这些吆喝响气声音不仅走进了声音博物馆，还被放置在了公共空间里，只要您走到这儿，坐在长椅上，就可以听到这些老北京的吆喝，体验旧日北京的文化和风情。北京时间19:07，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间声音博物馆还有一个名字叫声坊，声音的声，街坊的坊，位于北京前门大石栏。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迎来的就是声坊的男主，来自英国的年轻的艺术家秦思源先生。欢迎秦先生，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好，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刚才的声音其实大家听着挺有感觉的啊。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背景音乐，那个背景音乐就是旧日老北京宁静的那种感觉。之前呢，小强也来到了这个声坊的现场，感受了一下现场的情况，听着怎么样？ 哎呦，感觉特别的，就是那种融入感特别强，因为在大石栏那个地方，你想想，可能真是有种穿越的感觉，好像在这个几十年前，或者说可能再远点上百年前，可能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有胡同，然后有民居，然后有很多的这些游商啊，穿梭在这个胡同里边，传来这些叫卖的声音，感觉特别的好。 对，其实我们体验老北京的文化啊，可能现在你可以看到古建建筑可以给你，或者说旧日的胡同街道可以给你，但声音也许不是你站在那儿就能感受得到的。但难得的是我们现在可以体验到，有这样一个沉浸式的空间让你可以体验啊。那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道题目，也和旧日北京的一种声音有关，北京的歌哨。很多朋友很喜欢鸽子在天空上飞翔，因为有歌哨在身上，所以就有了北京的声音。那我们的问题是，鸽哨是固定在鸽子的什么部位呢？身体的哪一个部分呢？ A. 鸽子脚上， B. 鸽子腿上， C. 鸽子尾巴上，最后一个是鸽子的脖子上。您认为哪个答案是正确的？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那下面我们就跟随选题策划人小强的脚步，来到声坊发布会的现场去感受一下。 谢谢北京网提供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 个放的场地和机会。 我是选题策划人小强，现在我是在北京坊声坊的开幕式现场，中国国家画院公共艺术中心主任、焦点计划总策划王永刚、策展人汪民安、艺术家秦思源分别发言宣布今天项目的开幕。 通过这个四九年，让大家今天觉得也虽然这么冷，也很温暖。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传统和现代一个非常恰当的结合，啊，也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一个恰当的结合。 这个首先呢是一个奇怪的选择，也是勇敢的选择。因为公共艺术它是一个特别的东西，它是强制的放在别人的眼前，不是在美术馆里面，是别人是有心理准备的，我要去体验艺术，在公共场合里边，它就在那儿。这个作品尽量要隐藏在这个环境里面，你知道它的存在，它是很美好的；你不知道它的存在，它不会干预你。 我也采访了王永刚和秦思源先生。 我们假想一下，如果不放在这儿，放到别的地方，哪儿比这儿更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再创作过程，那这就是公共艺术的一个此时此地的问题。放到这儿以后呢，开始进行这个艺术的声音的选择，还有这个设备，是这个互动感应多方面的这个实验。它这里头可以有这个随着人的走动可以有声音的变化，然后呢随着时间不一样啊，另外它有些是自动程序，这个声音大小随着这个季节，随着这个时间段，随着人流量，它都会有调节，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智能的一个状态。 它每一个小时它会有一次五分钟的一个春夏秋冬的一个像一个声音剧场一样。平时呢是现在的状态是一种偶发状态，就是随机播放状态，它里边隐藏着16个音箱随机的在播放不同的声音。这是我们在装展的时候装了以后，哎，有个老头太配合我了，刚刚说就有鸽子哨，然后还找呢，听那鸽子哨声还找呢，因为那个声音如果不是放得很大，人家就不知道这个声是从底下冒出来的。其实这也是我要的，要一个特别自然的一个融入环境的一种状态。 我来这儿是一种很好奇的感觉，很亲切又很好奇。它是完全重新创造了一个声音的环境，我觉得这件作品非常可贵，很好。 这种环境，这种开放和这种融入，它是不是其实本来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在声坊边上，可以说就在声坊的这个声音环境里啊，采访的录音啊。 有的时候我们就坐在长那个跟那个汪老师，等于就坐在那个长椅上面，在长椅下边就是音箱。 对，这是一个公共空间。 对， 如果你可能匆匆而过都不会发现它，因为公共空间你不可能去干扰别人，是一个很大的噪音啊。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然后我们怎么去走进这个声坊？因为我们仍然没有说这个具体的地儿在什么地儿。前面大石烂大着呢， 对，没错。那个大石烂虽然大，可是北京坊没有那么庞大。然后，我坐的声坊在一个公共座椅上，公共座椅里边。然后在哪儿呢？就是在北京坊的西广场，那就是劝业场。它两边有两个广场，一个东广场，那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星巴克旗舰店。然后另外一面呢，就是西广场稍微小一点，然后那儿有一个公共座椅，然后我的声音装置声坊就在公共座椅里边。然后你如果路过，你如果有事儿，你不会注意到它， 或者你在打电话 你在打电话，在聊天，在可能反正你走过不会注意到它。可如果你累了想坐会儿晒晒太阳啊，或者是聊会儿天什么的，你坐在那个公共座椅上，哎，就偶尔会冒出一个什么声音啊，一会儿那边又冒出一个什么声音啊。如果你聊天比较投入，可能还是不会注意到它。可如果你安静的话，稍微安静一会儿，哎，它就慢慢你就越来越明显会注意到这有一些声音在身旁，不是社会中的声音，是一个另外一种状态的声音。 我觉得这种给人的感觉不错啊，就是细雨湿衣看不见。它不是夸就给你强的直给，不是，是你慢慢可以沉浸，然后发现寻找，又可以仔细的玩味的这么一种声音。那我们所有声坊的声音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北京的声音。 对， 嗯， 刚才说到那歌哨也是， 嗯， 那田老师说咱最有什么声音？ 对，没错，就是因为北京坊在那个大石栏以前老北京是商业中心嘛， 对， 所以我选择的声音是老北京的游商文化的声音，就是商业里面的那个声音，就特别适合这个空间，特别适合大石栏。另外呢，北京坊现在它这个跟以前的变化比较大，它有很多现代建筑啊，然后现代的咖啡馆啊、商店啊，就是跟老北京的那个联合，就是那种碰撞点不是特别明显，所以呢，它的确需要一个像桥梁一样的东西在那儿。所以我觉得声音就是特别适合的一个桥梁，因为你在那儿就是你有一个氛围在里边，而不是比如说你弄一个大亭子或者弄一个就是一个特别老北京的一个大雕塑在那儿，可能不见得很适合现在当代和当下的一个商业氛围或者一个文化氛围。可是声音呢，它是一个比较隐蔽在那儿，它给你的氛围是一个只是一个感受，然后它不会很强化一个感受，你慢慢你又沉浸在一个感受里边。 嗯，其实有的时候情感的链接它是非物质的，你看声音就是它是无形的，是吧？它传递完了给你，你接收到了它又不见了，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传递的纽带。我们听众今天听说我们的话题是声音啊，互动的特别多。刘海平老师说，哎，我两个月前我还去北京坊，我怎么没发现呢？上周五才正式开始，所以您肯定没发现。今天听了节目的朋友可以有意的去寻找一下这个声音。它是24小时吗？ 不是，它是从上午10点到晚上8点，然后它有两种状态。 嗯， 一种呢是随机播放的一种声音，这样的话它声音量比较小，然后它比较松散，不是一天到晚在那儿播放。然后它因为它那个公椅子里边有16个音箱，16个音箱不见得是不知道是哪个音箱会发出声音，可能是那边，可能是你正好你坐的位置，可能是你左边，肯定在你右边。然后呢就是它比较松散。另外是每个点每个钟点正点它有5分钟的一个另外一种声音，就是 像一个剧场一样的一个声音故事。它有5分钟的那个就声音就比较大，它就然后它有一个连贯性在椅子底下，就像游走一样，它有一个像环绕音的一个效果在里边。 其实今天我特意跟秦老师要了这5分钟的声音剧场，咱们听众我觉得一定得坚持到最后，咱们最后来播这个。 我还想现在说给大家先听一下，先听一为快啊，那就最后啊，你们都不许走。那很多朋友就想问问秦老师啊，秦先生，就您这声音是怎么收集来的？声音转瞬即逝，那您怎么又把这些声音重新都找回来了？打哪儿找的呢？ 当然不同的声音都有不同的收集方式。如果是就是近代的声音，就是说离我们不太远的声音，或者特别是社会的声音，就有时候是特别特别不容易收集。就比如说这个其实正在消失的声音，是鸽子哨。这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鸽子哨，我们以前可能我们小时候就特别特别多，现在呢就特别特别少。所以收集它就特别难。为什么呢？鸽子飞在天上啊，你录了它你也录了底下的车辆啊、装修啊，就各种各样的社会声，所以那个录音是没办法用。所以我 您得拿多长的杆能跟上鸽子呀？ 没错。 您也只能飞了。刚才我和小强还商量， 估计姚明都没那么高。 飞人啊。你有那小录音机可以绑在鸽子身上吗？ 如果比如说你有科技，然后你可以把它录一个，你录的声也不对，因为我们听鸽子哨不是我们不是鸽子， 我们不是置身在鸽群当中。 对，如果我们是鸽子，那我们要一个真实性，那我们就必须把那个录音机绑在鸽子上，然后我们作为鸽子，我们会觉得，哎，我当鸽子的时候就是这个声儿。 还有可能是不是一扇翅膀有把翅膀的声音？ 可是我们是人类啊，所以我们在地下的时候，我们听鸽子，那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录音， 这个点， 所以得找一个，我也不能把它请到录音棚里边飞，是吧？ 来，鸽子，你们飞一下啊！ 对啊，所以呢，就是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安静的地方在城市里边很少，然后呢，在农村，在安静的地方呢，就是很少人有玩鸽子的，或者玩得很专业，或者玩鸽哨的， 所以这个特别特别难，我大概找了两三年的时间，最后才找对路子啊。 嗯， 就这个声音比较难。那其他的声音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叫卖，就这个声音呢，就是你如果能找到叫卖技术比较好的，那就比较方便，因为人不像鸽子啊，人可以请到录音棚里边，这个事儿还比较好办。所以当时有比如说阿龙。阿龙哥他是一个比较资深的一个 就刚才我们听到 的 酸梅汤 文化专家 啊， 对对对，然后他呢也有一些他收藏了很多老物件啊，就是响器，然后他有很多朋友，这些朋友呢都是他有一些做叫卖就是演，就是等于是演员啊，就是他们不见得是专业的，有些专业的，有些是业余的，然后呢他有很多这些朋友就一起配合，然后我们录音，当时我们也有老先生来配合，老先生真正的是那个时候的人配合，现在老先生走了可是这些就是还是懂得那个怎么去做叫卖的那些人都是不是年龄那么大的哈。 嗯， 对，我上次去采访秦老师的时候给我一张名片看，还保留了一张名片，那个老先生已经不在了。 对，我曾经还去找呢，就找，然后谁都不知道他在哪儿，他又没有电话，然后就找啊找啊找，然后就通过就是说您认识谁谁吗，这位老先生，然后就好像知道，然后在哪儿，然后慢慢找到了，找到他那个楼。后来说哎呦您来晚了，来晚两年了，他已经走两年了。因为现在的这个民国时期的那些这些老人呢，那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就差不多很多人都这个年龄很大很大了。 所以非常的难得啊，人已经走远，但是他的声音能留下，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节目之前跟大家介绍史家胡同的时候，就说到史家胡同博物馆，那里就有一个胡同声音。那么小强也是来到了这个胡同声音小屋，这里面是有一些过去老北京的响器的，我们先来听一段啊。 没有冲那海棠儿多给嘞。迎面伯伯， 对军座是什么呀？ 这是一种响器，对军座， 是不是类似于快板那种？买香油，这倒土，这应该就是。这有点像卖豆腐。 你咋还没看呢？ 龟壳你没见过，先有个梆子，香油是敲梆子，那种横的， 横的，然后有一个槽，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拿那个竹的那个打， 那是打更， 对呀，我们那是麦豆，我记得我小时候 怎么会知道呢？ 我小时候、啊， 你小时候就有吗？ 我小时候他卖豆腐就这样卖， 你是北京人吗？ 我不是，我唐山的 啊、 哦， 你看起来不大呀。 我92年的， 对呀，那你小时候还有？ 对，我小时候有，就是他，不过他不是卖香油，他是卖豆腐，然后就是一个黄色的，这么长，然后中间有一条缝，他是卖豆腐嘞，然后反正就是这样，然后还有卖那个，就是还听过，磨菜刀，不强剪子磨菜刀， 对对对对， 是吗？ 对，你小时候还有？ 对，我们唐山那边有，这还挺好玩的，往上咚。糖葫芦， 米来冰糖葫芦哟哈，冰糖的钢针呢？ 我真喜欢那最后一句，冰糖的刚占得，哎呦，感觉太棒了，赶紧买一串吃了。 这个所有的音效，包括这个吆喝的声音，也是秦老师录的。 你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爱好，有人喜欢文玩啊，有人可能喜欢珠宝，但是秦先生收集声音，一种非物质的东西，但是他很有感染力。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就不能不提史家胡同24号这个四合院呢，和秦思源先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他们家祖宅啊。 老宅。 对，老宅，讲讲这个院落和您的关系。 这是最早呢，是我太老爷的院子，我太老爷叫林福鹏，然后他当时在清朝是顺天府尹，然后那个院子 相当于北京市长 哎，对，然后现在那个时候，那个他的院子比现在要大很多，从干面胡同那是南门，那就是大门啊、前门，然后一直到史家胡同，那等于是后门。 这个前门我去过，看到还有上马石下马石， 哎、一个大宅子嘛，是一个大官一品官，然后呢他就上班方便嘛，他离故宫很近，就叫不是上班了，叫上朝了。然后呢他自己有很多孩子，然后其中有一个孩子他比较看重，因为这个他这个孩子特别有才，他自己呢非常非常的重视文化，然后他这一个孩子一个女儿非常的有才，就是有文才，他叫林淑华。林淑华后来就是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在民国时期二十几岁的时候，三十年代，他是非常就开始就是特别有名，他写小说又画画，然后当时呢他结婚的时候，刚才我说三十年代错了啊，二十年代，他1900年出生的，然后呢他当时结婚的时候呢，他就他父亲林富鹏就把他整个大宅子的后花园就是撇出来，然后当他的嫁妆就给他了，所以就现在这个后花园，当时林富鹏的后花园就变成了现在史家胡同博物馆的那个院子。然后呢我姥姥我姥爷也是写书的，叫陈希莹他原名是陈元，就生活在那儿，然后我母亲也在那儿生活。 是那个您的姥姥等于是林淑华女士。 对，我姥姥林淑华，我姥爷陈希莹，然后我妈妈陈小莹。 这回大家对上号 了 啊。其实我们今天看秦先生啊温文尔雅，但是我下面放的这首歌曲是他唱的啊，你看他收集声音看上去有一种书卷气，但是我觉得在他的血液里也有很叛逆的东西，而且他和李连杰还是师兄弟，这个武功了得啊！我们先听一段他唱的歌，你听听这感觉啊。在这段音乐声中，我们将结束上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声音的故事。 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racle。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傍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沿街麦变货生扬，天然微微麦变忙，恍惚三寒曾几见，落花六出入心凉。这是著名的剧作家翁偶虹先生做的一首竹枝词，名字叫《金井陈生》，写的是夏天大家都喜欢喝的雪花酪。那您听过雪花酪的叫卖吆喝声吗？您知道现在在我们北京有一个公共空间，它创建了一个声音博物馆，在那里，在这个声房里，我们可以听到很多老北京的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聊北京前门大栅栏的公共空间的声音博物馆。再一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来自英国定居北京的青年声音艺术家，也是策展人秦思源先生。欢迎秦先生。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节目的上半时段有一道互动题目，下半时段仍然是这一道，大家来猜一猜。今天我们的话题和过去北京的声音有关，北京歌哨是北京的声音，那么您知道这个歌哨是绑在鸽子的什么部位吗？有几个选项， A 鸽子的脚上， B 鸽子的腿上， C 鸽子的尾巴上，D 鸽子的脖子上。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与我们互动。刚才节目结束的时候，上半时段结尾的时候啊，我们突然逆转了一下，因为秦先生跟我们聊的时候温文尔雅，但是他性格中还有另一面，我们还放了他的这个摇滚歌曲啊，这是当然 二十几岁的时候吧，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叫学位乐队，您是主唱是吧？ 对对对， 就是点学的那个学位乐队， 不是早学那个学，也是是那个字儿。 然后我推起来之后，哎，我再推起来一下啊，听这， 啊。前面一直都是洋教，刚才我就问我说秦先生您这乐队前面为什么这歌前面怎么都是洋教呢，那时候您就记录声音了是吗？然后他自己解释了一下，您跟大家解释解释啊。 那个时候其实不是我的主意，当时是我们在一个录音棚，然后那个录音师他叫老哥，然后他就想 老哥好洋， 哎，他就想，哎，每一个我们的每一首歌我们必须在前面有一个别的东西，然后呢就是说你们自己选吧，然后后来我听了他们那个录音棚里边的一个声库，然后选我也觉得，哎，羊叫这个我觉得挺好玩的，一堆没有头脑的羊，然后，然后在那儿，然后我们就出来了，我觉得这种有幽默感 比较酷 啊，有幽默感，我就没想玩酷，就我想玩一个对比，比较幽默， 就前面是咩咩羊，然后后面是阳刚的你们， 是吧？刚才您说到那老歌其实是摇滚里边很牛的一个老炮吧，也算是， 对， 那个 百花录音棚，那个时候是唯一的一个录音棚， 对， 秦先生是个文艺青年啊，文艺青年会武术，这事儿就谁也挡不住了啊！刚才说您和这李连杰先生还是师兄弟啊，这个咱往回倒倒吧。 哎呦，这再往前倒了，就倒到70年代、80年代了。当时呢，我是想学武术是为什么呢？看了李小龙的电影，我那时候我长得比较小，比较弱小。挨欺负嘛，然后我就想，哎，李小龙，然后来到中国以后呢，我一想，哎，来到中国了就学功夫呗，然后就想就是，然后学点本事回英国可以那个可以不受欺负了，哎，对对对，结果呢就是我进去了那个什刹海体校，当时都知道什刹海体校比较厉害，特别是他们的武术队，北京武术队就在那儿，然后就开始学，然后特别苦，然后他们呢，我就听他们背景说。老外不能吃苦，他能行吗？我一想，这凭什么说老外不能吃苦啊？ 我要证明给你们看， 奥运会那么多冠军，他们难道不吃苦也能得金牌？我就纳闷。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一点，我特别不想学。我为什么要天天就受苦呢？可是因为他们说那一句，我就好面子， 您的人格反弹了， 我就好面子，我就不肯那个退。然后呢，结果呢，我学的比较快，然后那教练就跟我说，你看那俩孩子，他们学了一个月，你刚学两三天就比他们好，你可能有这块，你可能是这块料。然后呢，就开始去。过了一年，我就开始上比赛，然后那个。然后得一些还好的成绩，什么那个什么北京市第二名，然后这样的话他们就重视我，然后跟我父母说，就你别让他回国了，让他好好在这儿继续学。后来呢就是吴斌教练，也就是李连杰教练就看上我了，然后说那这样我们接下来有一个新的一个电影，就是李连杰拍的第二部电影《少林寺》，之后叫《少林小子》，然后《少林寺》全班人马加上一帮小子，然后他们就选小子嘛，然后呢正好这个吴斌教练就是李连杰的教练就看上我了，觉得哎他比较合适，然后当时就是李连杰就哎，然后我们就认识，然后就参加到那个电影里面去，我就拍了10个月的电影，就是这个少林小的这个电影。 那您将当时在里头演谁了？ 我演的是第9个孩子，他那些孩子也没什么名儿， 这边叫九龙，那边叫九凤 啊，然后我这是九龙，我这边是九龙，然后呢就是也是小唐伯虎，这是我的外号，因为我的台词最多，我特别啰嗦，就跟我现在一样，所以所以得给我这么一个， 哎， 我话比较多，台词比较多啊，对， 但配音好像不是您。 配音那个时候都是配音嘛，那都是不是原声，包括李连杰也不是原声， 对对对对对， 都是配音啊。 那个、 我第一次看你电影啊， 李连杰配音是童子荣 哦、反正我看着特别扭，就不是我说话。 咱回去找找啊，那时候你多大？ 11、12岁。 追风小少年的时候。 我觉得那电影好玩，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一个武打片，它有幽默感，所以现在看那个电影也不觉得特别过时，还是挺好玩的。 对，挺有意思。 那练那一年多这个武术对今天的您有什么影响吗？ 我练了不止一年多，练了4、5年、那个时候练了4、5年，后来又练了，所以 你觉得自己特强大了？ 没有，我还是不能，因为那种武术呢它基本上是花拳绣腿，所以呢就是表演它为了好看， 所以呢就是等于是你拿着棍儿拿着枪拿着剑的体操，有点那种感觉，可能别的练武术的人会比较愤怒啊，可是它的性质没有一个实际的实战的一个性质，你肯定你会打拳你会踢，可是真的就是那种 力道， 就斗殴就不是这样的，你就你会出一个特别漂亮的拳，别人已经梆梆梆已经上了好几个了。 您这理想挺高远的，你都想到斗殴了啊！但我觉得那四年的苦没白吃，因为后来您在录声音的时候啊，其实有非常辛苦的时候，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录歌哨的时候，前后录了好几年，是吧？甚至到了张家口去录这个声音。我们先不说别的，咱先放一段。听听这个 不一样，这个 不一样的鸽子的歌哨声音啊。这是秦先生录的歌哨，大家能听出来吧，就是它是盘旋着由远及近由近及远那样的哈。 就是我看到这个声波呀， 对对对， 都是左右声道不一样，然后前后感觉也不一样的。 对，这个鸽子，因为它是张宝同的徒弟，张宝同是一个就是比较非常重要的文字号的传承人，直系传承人，他的徒弟，然后呢他他做的那个鸽子哨是真正的是跟文字号的这个清朝的文字号的那个鸽子哨是没有区别的，他传承的非常严谨啊，张宝同先生，所以他做的那个哨是一品的哨，就是你清朝你拿出来拿这个哨混都没问题。所以呢，所以那个他玩鸽子肯定是很好的。对，非常好的，所以当时就是我能够录的这个，我就特别激动。可是其实也不是百分之百成功，因为他刚搬家，那搬家以后那鸽子他老想回老家，你知道吗？ 老想飞回去， 飞回去啊！其实他们说了，他们已经飞回去过，我发现那以前那个棚都已经被别的鸽子占了，然后就没地儿住了，又回来了。回来了他们知道这是新家，可是他们又不是特别的情愿在上面飞。所以他们飞一会儿就不飞了啊，还是有点情绪， 还没住熟呢， 还没住熟啊，所以我想过段时间，可能就这一个月或者下个月，反正冬天我再回去录那个 更冷了就 啊，这冷没关系，就鸽子不怕冷，它怕热。 等鸽子情绪稳定了之后， 对，现在早就稳定了啊，现在好了，现在他们肯定都是， 其实秦先生啊，特别特别喜欢声音。喜欢收集过去老北京的声音，比如说下面这一段啊，这是我们选题策划人和秦先生一起来到了天坛公园，他们录的是什么声音呢？ 今天这些人呢，他们玩的有刚玩的，还有玩了好几年的，有玩这种很沉的鞭子，也有玩那种轻的叫花鞭，我觉得他们玩的都每个人他有自己的玩法。所以我今天要找他们，是做录音，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玩法，然后顺便呢也跟这个北京文艺广播的朋友呢一起分享，看看这个北京公园里边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 当时您是最早怎么发现他们这些就玩鞭子的人？ 就是转啊，就公园里边转。 那发现的我也挺有意思的 啊，挺有意思的。我先看的是，因为这其实在这个公园里边好几个地方玩鞭子，好几个点儿，然后就后来发现这个最大的点儿，我觉得这儿好玩，是我的，可是不是北京的东西不知道，因为这个东西呢，你要问这些大哥，他们估计也不见得会研究这个什么鞭子的历史啊，来源去脉。你就知道那个看那个老北京的什么皇宫里边，不是每天早朝之前不是还有一个人耍鞭子吗？因为这是一个清朝的，是满族的，因为他们是以前是骑马的嘛，所以这鞭子跟马应该是有直接关系。你说鞭子跟老北京除了马还能有什么关系？那老北京的应该就是一个满族的这么一个习惯， 您说我有印象，就是好像记得是那是末代皇帝还是什么电 影？末代皇帝， 对，肯定里边有一个， 有一个，每个早上起来就是早朝之前，有一个人就是哗，那巨大的一个鞭子，哇哇抡两圈，哇哇啪，呼呼呼啪，然后不仅是末代皇帝，别的里边还有，也见过，因为满族应该有他们的一个文化的根源，是吧？别忘了，所以我猜这个玩鞭子是从满族那边来的。 站中间挺危险的， 不危险不危险，他们很有掌，他们很有掌握，非常有把握，对，不可能， 就为了就最好的这种声音效果啊， 对，对，立体的那种感觉。 这段听着特过瘾啊，后面都感觉像放鞭炮的感觉甚至都用鞭子打出点儿了。 对，没错，这是鞭子，它这个我们是录音是没有办法传达它真正这个现场的那种感觉，它那个声特别特别大，就每一次打一鞭子像小爆炸一样。 对， 就挺震撼的。 我这个录的不太好，因为我是在外面，那位置也不太好，其实不是特别精彩的一个声音。我觉得以后有机会咱们听的那个秦老师他录的声音，他当时我说为什么怕他危险呢，他站在大概有七八个人吧在耍那个鞭子，鞭大概有个六七米长，他在中间，我真怕别万一哪个谁稍微使一点劲儿打到他。 我们小强就是谨慎你跟李连杰的师兄去录音你还怕什么，就应该和他站到中间 我以前玩九节鞭的 这个刚才答应听众朋友要放一下那个过去老北京的声音啊，今天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听这个真的很穿越，那就时候那就是旧日北京的背景音乐，特别棒，所有语言都无法去表达。我们现在来听一听啊，听完这段录音我们要揭晓一下答案，就是歌哨那个哨究竟是固定在鸽子的什么部位。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北京坊的四季。 斗大的西瓜来，穿大地块来，吃的白奶奶家的香子娃耍来好韭菜，酒里一三开三，酒里一三开三，酒里一三开三，酒里三开